近年，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主体105年2016年9月29号和30号举行。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，将由我国和世界各国有权威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参加，并发表社会政治学、经济金融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。